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从香港为各位直播的三地跨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两岸两起不该发生的爆炸，一个呢发生在七夕当天，那是在8月2号，发生的地方是在江苏的昆山，可以说是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地方，而且涉事的企业呢也是一家台商企业。那么另外一个事故呢是发生在更早一点，在7月31号的晚上至8月1号的凌晨，发生在台湾的高雄。两起事故都是造成数十人的死亡。那么现在呢最新的一个消息呢是江苏的这起，我们已经在8月4号的时候通过国务院事务调查组的通报事故的初步调查结果就得悉。那么这次的中融金属，也就是涉事的这家企业，它位于江苏昆山市的经济开发区，它有严重的安全隐患，就包括生产线密集、吸尘装置不够、除尘力不足，也没有按照规定处理厂房和管道积尘，因为这些问题长期都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呢就导致粉尘的浓度在空气当中达到临界点之后遇到火源发生爆炸。这是大陆的这起爆炸，可以说初步的原因已经查明，而且非常明显，它就是一起人为疏失所造成的巨大的安全事故。那么在高雄的这起呢，很遗憾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看到一个调查结果的出来，并且是看到各中的这些调查的过程相当的纠结，尽管说结果还没有出来，可是呢已经看到几位的包括高雄市的副市长还有几位的当地的官员已经是先行下台了，包括台湾的经济部长，虽然说他的这个原因哈不完全是因为这次气爆事故，但是可以说导火索就是因为这次气爆所遭到的在立法会上面的各种辱骂非常的难听。我们来听一下，这是在台湾的原声重现，是来自中天新闻的报道。 压垮张家柱的是立院抛出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什么时候去到灾区？张部长，你是人吗？ 你对 还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今天拖期。 我知道，五分钟就处理了嘛。 处理了，处理了。 请各位委员， 今天是恭祭我们的农学部长还坐在那边，稳如泰山。 我们 谈笑自若。还在狂言什么自治区？灾区你看过几次？ 绿立委从场内骂到场外，张家柱自认被羞辱，但当场却没有国民党立委伸出援手，让张家柱很受伤，才死了心，不如归去。 协助地方政府解决这个管线安全的问题呢，尽心尽力，但是仍然遭到外界用一些不实的证据呢，对我们有所批评，他觉得感到非常难过。 经济部正副首长双慈眼看福茂自进区高雄气爆的烂摊子没人处理，马江也头痛，开始启动挽救家住计划，也临时取消到高雄看莫拉克风灾纪念馆行程，透过管道全力留人，还对外称赞张家柱是条汉子。只是张家柱也早有准备，8月7号已经递出书面辞呈，闪电请助理打包清空官邸，政院高层口中的汉子几乎不打算回头，将内阁的暴退伤兵恐怕要再添一枚。 好，这是台湾的新闻报道。刚才我们听到里面有一些完整的表述的讲话的是政务次长，是经济部的政务次长，相当于副部长的这么一个职位吧，叫杜子君。当时的新闻是两个人双双请辞，但是现在的最新是他接替张家柱当这个部长，所以我立刻看到有新闻就说，原来哦，杜子君是张家柱辞职的最大原因，他自己想上位。哎，但是你看台湾的这个处理的焦点还跟大陆的就不太一样，大陆的现在还在看这个结果中间的事故怎么样厘清责任，就包括官员他到底负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是没有看到的。包括我昨天晚上还看财新网呢，就是台湾的这个新闻，你知道放在它两个排行榜，一个是评论排行，一个是新闻排行，这个新闻它居然是排在评论里面的排行第一，那很容易想到的大陆的民众会怎么样看这条新闻，说哎，你看我们这个三路 的这个董事长，还没坐牢没坐几天，这下就减刑了，要提前出来了。你看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个粉尘爆炸事故，也没有任何的官员听说下台，这个台湾还真是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效率和担当。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可能大陆民众想的也是过于简单了。 大家台湾的话，大家抢着下台，在这第一时间抢着下台。可是我觉得，在你说这时候下台，究竟是一个负责任还是不负责任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多可以待讨论的一个地方。可是刚刚我们听到那个，就是那个 陈其迈是吧？这人是陈其迈，他是什么人？ 他是民进党立委，但他曾经也在代理过高雄市长。他高雄出生的立委，对，然后他的父亲在高雄是非常大的一个有大家族。你说其实在台湾真是可悲，就在于今天呢就是前经济部长要叫前经济部长张家柱嘛，在立法院去备询，好，立委说他人血头亲，你不去现场哭干嘛呢？可是如果当天张家柱去了现场会怎么样？你不尊重立法院，今天什么时候不来这里交代问题？你跑到那里去，你懂吗？你是说，所以我觉得 怎样都可以发挥， 这就是政治。所以在台湾其实某些程度你觉得可悲的地方就在于处处都是政治。有些时候呢好像仿佛大家都在就责，都想要知道一个真相，可是就在于处处都是政治的时候，有时候真相就会被模糊掉。今天早上马英九刚出来在他的办公室开了一个记者会嘛，也是针对这个高雄事件。你说其实很少的，马英九可能通常就比较大层次啊，两岸这种国际上市，可是对于这个事情他今天也讲到说一定要查明真相，预防重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因为这种东西其实非常，你说它是报，但它究竟它的原因是什么，你避免它的发生，我觉得它是一个专业问题。所以你说樊素想说发生到现在其实也十天了将近嘛， 对， 那为什么还没有一个？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真的必须要搞清楚的事情。就像说其实陆续发生，对，确定是李长的漏气，可是为什么会漏？为什么那个管线是会漏？因为管线你说是因为是不小心挖到，还是说它本身的管线的问题？然后在追查过程中也发现到有一些是在那些管线图上没有出现过的幽灵的管线跟幽灵的箱涵嘛。那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出现？我觉得这才是后续要去追踪，而且应该有相关人都是要负责的。 对，你看这个两个气爆，一个是气爆，一个是粉尘爆炸，两个事故啊，就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不同，其实都可以反映两个社会它有着非常大的差别。比如说台湾现在报道的一个焦点在于政治，你看马英九他出来接受大家的访问，其实刚才佩佩讲的非常少见，这其实你如果从事故上来讲的话，之前的空难可能它会造成的轰动效应会更加大，也没有看到这个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会出来做这么样一个安排。那再一个呢，你看到大陆的他的这个报道焦点在哪儿吧？因为你责任其实从这个层面上他已经算是理清楚了，可能中间有些细节你需要还要比较这个漫长的过程去确认。但是大家媒体关注什么呢？关注每一个受害者的家庭的命运。他不是在煽情，但是你总是觉得他在表达一种所谓的悲天悯人的这样一种情怀。但是你看台湾你是看不到的，更大的一个焦点是放在政治方面，就包括对于陈菊，我记得佩芬讲过好多次，陈菊在台湾老百姓心目当中这个名望可能还挺高的，大家会对他有多一些的尊重哈，可能对他的苛责会相对其他政治人物少一些。但是我看这一次他好像也躲不过，也开始有人质疑，像你的行踪要报告一下，你中间消失了几个小时，你这是去到哪儿？但是这几个小时真的是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他这么紧要吗？如果真的我自己身体上或者其他方面有一些突发的情况，我那几个小时缺席了，真的会对现场的这样一个救灾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还是说我终于对于你的政治对手来说，这是一个你可以被人抓住辫子的这么样一个机会，可以给对手大做文章的这样一个机会？可能我觉得后者的这个可能性更大。 我们之前其实我记得我在三 D 也提过陈菊之很有名的一次的事件，就在2010年那时候淹水嘛，那很大的一件事。但是呢中间他下午就是淹水当天的那个下午关键时刻他有几个小时失踪了，不见了。所有的争论节目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还在中天做争论节目，都在查陈菊去哪里了。因为好几次的版本，第一个时间版本说他是在什么地方视察，可是后来发现那个地方并没有他出现，因为有记者嘛，所以呢后来最后查出来是原来陈菊在官邸睡午觉。 好， 可这件事情其实有几个层次，第一就是他的秘书是说谎的，因为做了那个假的行程。第二呢在这个 父母关在高雄淹大水的时候，他在官邸休息，嗯，因为他身体确实是真的没有这么好，嗯，对。那可是后面怎么样呢？陈菊的名望真的让我太印象深刻，他是深的， 这个太奇怪了， 所以 这个太怪了。 所以就像樊叔你上次讲的简单一点，嗯，你真的说他积出来的吧？但说的这不是一个正确现象。不过我觉得这也跟台湾，嗯，后面可能我们也有专家也可以再讨论，就是跟台湾的政治环境，还有跟对蓝绿的包容性，我觉得还是有不同。那跟台湾整个民主发展的过程其实有很大的相关。 哎，但是这个张家柱，我看他的背景哈，也是学者型、专家型的这个背景哈，这是马英九一贯的风格。你看他的这个队伍里面多少人是博士，多少人是从美国拿到了博士，这个确实，你说从这个豪华程度上来说，确实是相当的 漂亮。 哎，但是呢，好像这些人都做不长。你看前不久才走了一个蒋伟宁，嗯，教育部长，还走了一个劳工部长，对吧，嗯，但是他们两个走的那个原因哈，就不太像张家柱这次这么值得同情，因为知道他们两个走多多少少是有一些的 自己的一些， 你不能说道德，但至少是诚信方面可能是有一些瑕疵。但是这次张家柱他干了一年半，我也不知道这个时间到底算不算长，在现在这个内阁的成员里面，可是你会看到舆论对他看上去同情的成分是比较大的。 嗯，可是我 这人是个什么背景啊？佩芬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是交通，之前在华航住过。嗯，那其实我觉得引用郭台铭郭董一句话，嗯，他说呢，如果你在街上被野狗咬，你能咬回去吗？其实他在形容就是现在的台湾的立委文化。嗯，刚刚田叔点到一点，就是马英九团队现在用很多很喜欢用学者，他们都是博士，非常高学历，嗯，而且都是喝过洋墨水的，学历是非常漂亮。嗯，还有要不然就是在某一些领域，例如说，也许交通部长这样就是他的一个专业领域是非常优秀的，嗯，可是这些人最大就在什么？对，他或许他是专业，嗯，但是他忘记了，可能他来这里不是做专业经理人，不是来管一个公司的，是，嗯，他是要对民意，要来接受民意。当然这个民意你说是健康或不健康的，那至少他必须要在立法院接受民意的检验。嗯，那说真的也不是，你说陈其迈委员也不是突然今天才变得这么的凶猛的我觉得在立法院你说过去这事，所以其实我当然觉得张家柱部长这一次呢，当然他也很委屈，有很大的委屈，嗯，你说事情都还没有解，他也不是不想解决事情，他就这样子，嗯，我觉得那是一个觉得自己尊严的问题。嗯，可是我个人会觉得其实你在选择接下这个部长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知道你会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我们常常说嘛，如果觉得厨房热你就别进来，嗯，你不能突然间发现他的油烟会乱窜，你就说哎，我还是受不了我走了。嗯，我觉得更加负责任的应该是还是应该 做完他的任期， 做完至少，嗯，不要说任期，至少把这个风口上这件事情能够 扛过去 再说，我觉得那可能会更加完美。 对，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哈。尽管说张家柱他在任一年半之内，他手头上碰过的确实都是烫手的山芋，你像福茂，他好像还想通过一个货贸是吧？但是现在都是卡在中间，你没有办法进行下去。到底为什么他会在这样一个时间选择辞职哈，可能只有他本人清楚，但是我们通过他对媒体的一些态度方面估计能够揣测他当时的一些心境。比如说一开始他被陈其迈在立法会骂完之后，他是躲起来的，就完全不见人， 神隐。 哎，但是之后呢他又出来了，而且对于媒体啊非常非常善意，就是媒体给他发一个短信我就给你回一条，但是可能也是想给世人留下一个漂亮的背影哈，至少最后的这一刻哈，他还是要善良的这么一个印象。好，那么台湾的舆论反应我们也是非常的好奇，等一会儿呢我们要请到台湾的一位学者，他是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的所长廖达奇教授，来请他分析到底台湾社会对于张家柱的请辞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那么另外呢也想问他的离去对于现在的台湾的行政架构，甚至包括国民党将来的选举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三句话新闻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 欢迎回到三地换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们说两岸这两个不该发生的爆炸，一个在昆山，一个在高雄，会看到的媒体关注的不同的焦点，也是能够进行很多维度的比较。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初步的这样一个造成的反应是说，在台湾有多位的官员就此而下台，当然有的人可能并不完全是因为，可能这只是一个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这是一个近因，是一个诱因，但是长远来看，这是跟台湾目前的政治制度也好，台湾现在的政治生态环境也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就着台湾这个话题再深入的探讨一下。那么紧接着我们要听到这位是来自于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的所长廖达奇教授来分析，就张家柱台湾的前经济部长请辞的这样一个事件，台湾的舆论是怎么样反应的，他的离去对于现在的政治环境，甚至对于国民党将来的选举会不会造成一些潜在的影响，来听听他的看法。 舆论上面其实也是两极化，那对于比较算青蓝系统的媒体都觉得他太可惜了，因为他做事还算是认真负责全力以赴，那而且也特别提出来今年关于这个电价上涨上面他去了解所有，他因为本来还是希望能够要电价上涨，就台湾的那个电费，但是他因为油电双降，曾经是马政府2012年一就任的时候要推出来，还没有就任4月多就推出来，结果是马的满头包，那可是延缓是说一年多，还是要有个对策，所以他在今年初对于这个电价，他特别了解这个电费的整个分布状况，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统计了解，然后才决定说用电多少度以上哈、才加价。那而且跟那个反对特别强烈的立法委员沟通，他的选区里面有多少人是达到那个标准的，所以他是等于对做了功课，对于电价上涨是真的课到那个大资本价，就他的用电量确实超过一定度数，所以是有用心思考，也保护多数人在这个，因为有电是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所以在马政府他们这些眼光里面是觉得他非常好，很适任，而且能够解决国家的一些问题。那另外一方面，那比较偏绿的媒体就认为他在眼前这么大的灾难，那气爆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处理，那高雄不仅是气爆，马上屋漏偏逢连夜雨，最近又一直下雨，那所以其实那他又是整个这个高雄气爆事件的第一线指挥官，因为经济部同整，那很多管邮电的这些事业主管单位其实都在进一步，那所以这时候辞职，那也引起这个反对党，就是民进党还有这个比较偏绿色的媒体对他是大下打法，说的也几乎是接近刻薄了，也有人身攻击的这样子的味道。 对， 所以对于这两项力量，其实也看到台湾的问题上的一个敏感，还有台湾政治问题上的难解，当然也是牵涉到整个大结构上，马英九这个政府已经进入到就是后半场了，只剩下两年的任期啊，两年不到，2016年5月就已经会有转变了嘛，而且选举大概到2015年那种总统大选气氛出来，那所以现在政府目前执政党或是执政的政府，马英九到江宜桦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因为那个反对党是虎视眈眈，而且绝对是。这个就是这种目前的这个我们的政治规范上面又没有很清楚，所以某种程度的含血喷人是都做得出来，那么叫嚣辱骂的非常的凶悍，那恐怕这也是目前台湾政治上的一个令人觉得遗憾的现象。 那张家柱的请辞哈，一个是会对现在的架构体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那再一个对于国民党将来的选举它会有一些潜在的影响吗？ 张家柱下来其实目前已经马上就由那个经济部原来的政司叫杜子军接任，那杜子军的接任虽然有各方不同的意见了，一定这还是台湾社会不可能有共识了哈，现在是 divided 的，就是它是分裂的，但是因为他在经济部待的时间实在够久，这个杜子军啊工业局啊什么做过，等于说从基层基政啊什么这些职员一路上来，所以对于整个经济部的业务，尤其在这个救灾防灾，他其实也一直在参与，还有包括前面的服贸协议，还有自由经济贸易区，其实杜子军都是关键推手，那反而是像张家柱他算是政务官政务任命， 他反而不是经济部体系长久一个在待的一个人物，他是要统合协调的。所以杜子君在任务接轨上面是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从其实台湾从不管早期国民党一党独大，那当然经济体系有他自己的一套人脉，因为大部分都是对这个体系要非常熟的。那甚至到扁政府时代，就是政党问题，2000年以后，经济部这个部会曾经陈水扁找过一个叫钟蔡仪的去当经济部部长，因为他跟经济部毫无渊源毫无关系，他才当了48天做不下去。所以即便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他们最后回归找的还是经济部里面的轻车熟路，了解整个经济部业务的老人哈，后续回来的林毅夫啊，这些全部都是经济部的系统出生的。所以目前的工作由杜子君来接，反正杜子君第一时间也说他要陪一起辞职，因为他是政务任命嘛，他是政务次长。但是大概这个行政院整个衡量形势，要有能够无缝接轨，而且熟门熟路的，大概还是得靠这个杜子君。所以杜子君的今天都已经发布了，所以我想这个影响上面，经济部的业务上面，杜子君是没有问题。那所有的问题还是在外环，就是我们那个高雄地区选出的立法委员黄昭顺，他就警告杜子君说，要看你业务什么都娴熟，尤其在辩论那个服贸的时候，你口才辩捷哈，反应非常灵敏，你头脑也很清楚，但是外部的大野狼不是说你头脑多清醒就可以完全消除。所以问题还是在反对党这么做，因为现在已经有反对党的意见认为说，哎，你找了半天还不是圈圈，因为其实要指责要谩骂都一定可以找得到理由了。那所以这个只是说你怎么去处理面对这样的声音。那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也同意，就张家柱可能抗压性也是弱了一点点，因为其实反对党含血喷人，骂人骂得凶，包括像郭台铭说，狗咬你你也不能咬回去哈，就是我认了，像这种话都有人说出来，但是他大概自己还是没有办法来平常心面对了哈。所以杜子君可能这个心理建设比他的专业建设更重要，就是他怎么样面对这样子一个险恶的环境，然后能够处理这些外部这么多凶猛的如潮的一个如潮水一样要扑上来的就凶狠的那个力量，然后还能够推动他想做的事情。这个其实比他的专业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处理这外部的沟通是重大挑战。所以你说对国民党的选举，我想这个目前这些事情都已经，因为已经陈词讲已经是整个气氛士气，国民党已经欠债太多了，已经不差这一招了，已经连去好几个部会首长都去了，大家已经可能都无感。当然经济部向来是比较在台湾来讲，因为过去是靠经济起飞的嘛啊，所以经济部向来是比较重要，但是它跟选举反而是最没有关系。而且过去就在我刚刚提到，那经济部长每次要换，陈水扁时代也想引用新人，就是个钟蔡仪，我不晓得海外多少人还记得，他只当48天，那其实都换不掉。经济部会这个首长，即便是轮替政党轮替执政，恐怕还是在这样子一个圈圈里面，就是经济部会的系统里面相关人士产生，这个已经是台湾某种程度他已经有一个固定的 pattern 了，那个类型化了。所以对于选举的影响恐怕不是会那么直接，也不是那么明显。那每个政党不管谁上来，都还是要跟经济部会既有的人际做一些沟通了解，而且恐怕都还要重用他们。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台湾中山大学的廖达奇教授给我们分析的现在台湾的舆论的环境和他对于选举会不会产生一定的冲击，他说是没有的。其实你说如果真的是站回张家柱本人的角度来说，可以说他现在是轻松了。你说回到商界甚至回到学界多好呀，干嘛非得来进这么一个热的大厨房，而且很多问题现在看起来他根本就是无解的，你完全是没有办法去怎么样去动摇他。刚才他讲了一个人物哈，我有点好奇，叫钟蔡仪是不是？ 对， 他说做了48天经济部长。哎，我首先好奇经济部长这个位子啊，他在跟比如说教育部长、什么劳工部长，就其他的部长相比的话，他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又或者就是在这个位子上干过的人，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事情，或者也是比较奇葩的 经历佩芬能跟我分享吗？ 其实刚刚廖教授讲到一个，就在台湾，台湾其实大家过去大家这几年是政治斗争渐长，但是我说过去以来，你说亚洲四小龙，它真的是一个经济的一个亚洲一个经济的一个个体，大家知道它，所以其实经济部长对这个位置的技术含量是要求更高的，你必须要有懂 经济， 对，所以肯定。那国民党他向来，你说包括以前的萧万长这些，或者是江炳坤这些，他其实是 他们都当过经济部长， 但你其实刚刚廖达点到一个，就是都是经济事务体系出身的，他们可能以前做过什么国贸易局长，就是相关的体系出身去做到这个位置，所以经济它是一个很专业，就像杜子君跟刚刚提到的中财或是张家群，只是外来体，但是外来体其实比较容易融入，比较困难，是就大家可以讲。那先讲到像中财以这个例子，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刚刚其实我讲到说，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最有名就是他请辞的那一天，他发了一封信，信里面称自己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 小白兔 误入丛林， 好无辜、哦。 可是这又回归到说，误入丛林是怎么样？今天是大家压着你做，不是？当接这个位置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只看到这个位置的光鲜亮丽，对。可是你要想在台湾这样的一个，不管大家觉得他的民主是不是一个健康，但是你必须要面对民意，就是立法院的这些质疑备询，那我刚刚讲过立委长会备询什么样子其实都很清楚的。钟才宜呢，说真的，他在立法院接受震撼教育就是天天的。他其实以前做过圆山饭店，如果很多陆客其实在台湾很那个建筑圆山饭店的董事长，其实很爱打扮的，而且打扮的他的那些配饰都是非常讲究的，什么浴室一套多少几十万的那些，我记得那时候每天媒体关注的焦点就是他今天又带了什么样的配饰，珍珠项链啊，然后立委就会觉得你来这里是干嘛，你是来选美的、对。然后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事务体系，它是一个外来体，它可能有一点点的学过财经，可是你对整个台湾的经济的一些政策，你是不是做好功课再来，是不是？所以你当那些立委故意要找你查的时候，他问的非常 detail 的这些你经济政策什么东西、怎么办，看不到，看纸条后面人不断的递纸条上来，要不然就是请次长来帮忙，所以你就很明显其实就是不太适任这样的位置嘛。 我想到唐一年，当时唐一年跟梁振英开始竞逐的时候，有人就说私底下跟唐一年的这个接触和交往，就说他这个人他觉得当特首不是很简单的事儿吗？你只要把功课分给别人去做好了，你自己在上面汇报一下就好了。后来过了很久，你看到现在梁振英当得很不爽嘛，就结果有人又去问他，他说唐先生在书展上问他，唐先生你要不要下次再来出来选啊？他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还是推荐任志刚任总。当时任志刚在推荐他的卖书，在打他的书。哎，所以你发现，我就等会儿会问，另外的一位学者杨太顺教授哈，我就觉得你先看现在台湾新闻也有点看香港新闻的意思，就是不停的在内耗内讧，你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好像大家一直在死撑着，就撑着我最后一天任期的结束哈，我就轻松了。但是老百姓来说呢，我不知道又是不是像媒体上看到的所谓的民不聊生，这个在台湾应该不可能，只是两起事故，一个是空难，一个是现在的气爆，看起来民众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是实际上你说跟大陆的民众来说，他还是处在一个很安全自由和这个所谓民主的这么一个空间里面。你看大陆的媒体，我就发现大家在报道江苏的这些爆炸事故的时候，没有人去问责官员，只是不点名也不道姓的指责说，为什么你的这些检查的工作全部都没有做好，而且非常明显的，它这样一个事故它是有好几重的检查的体系，那就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你中间任何一个零件你给它做到位的之后，它都不会导致最后的这么一个惨剧发现，就说明它每一步骤它都没有做好，这个就很可怕了，你就显得它整个体系就是失灵的。那在这样一个体系之下，你就不知道它有没有第二起第三起，尤其是在江苏昆山这样一个经济还发达的地方，那家大家的潜意识就说，既然经济发达，那你可能相关的配套措施包括你当地的政府它都是有一定的透明度的。但是现在的这样一些事件可以说又是颠覆你的想象，甚至包括台商的一些形象你都在一定程度上有了颠覆啊，这个两个比较起来都是非常多很多心酸的地方和让人很沮丧的地方了。好，最后我们 我们暂时先休息吧，等会儿还有一位台湾的专家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台湾的政治会出现现在这么一个内耗的局面，它到底是出于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有没有解药，稍后见。 You radio、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说回在台湾的这起爆炸，现在张家柱可以说他的请辞已经是经过行政院的批准，尽管是马英九和江宜桦都多有不舍，也是肯定了他在位一年多时间以来做的各项的工作。而且呢，平心而论哈，很多台湾老百姓他不见得非常的了解经济部长到底在干什么，但是至少你如果说丑闻啊这些绯闻啊，他是基本上是绝缘的，这个层面上也能反映这个部长他是实实在在做他分内和他专业里面的事情。所以呢，你如果把这个标准降低的话，这位部长他已经成功了一大半可以说，但是就他就在最后没有扛下哈。所以还是那个问题，厨房太热，但是你要想清楚到底要不要进来。 可是我想要补一个，你看这次我们讲有六个人，当然杜子君最后升了，他没有辞呈嘛。但是之前有六个，包括四个高雄的嘛，一个副市长跟三个局长。可是陈局怎么处理呢？辞呈我收到，但我没有批。你们把事情处理完再辞。 对。 所以你看，这其实两种截然不同的，虽然都是问题，可是你觉得这在人民的感受上跟媒体上面的呈现，你觉得哪一个高明？ 哎，对，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就这么容易的就给他批了呢？还是他已经去意已决？你实在是任何方法你都没有挽留，还是说我就这么瞎想啊？就会不会高雄这几个人他会考虑他以后的政治生命，就是我这么走了之后，我就真的在政坛上面我将来是没有办法再翻身，我不像张家柱，我有很好的其他专业方面的背景，我即使不在政坛里面混，我在外面可以混得更好，我干嘛不呢？ 其实我倒觉得也未必。如果你说今天辞的人，如果说你说是高雄的第一副市长李永德，我就会觉得这是在弃局保帅，就是他将来应该会有更，那待会我可以举一点例子给你听。但是这几个就是高雄目前辞的那个吴鸿谋这个副市长，是其实是一直以来他是事务体系的，就是不管换任何的市长他都在做事的那个，就他不太跟政治去变换去变的。这个其实你说他再有下一步或外面其实不太有这样的考量，但是纯粹就是应该要负责任的一个位置。可是我觉得，我说刚刚讲到，就是你在处理上面，你说张家柱为什么不处理完？有些时候你如果这个人真的心不在此，你去勉强他没用。可是你说在成，还有些时候就是对你这个老板的认同感。对这个团队的认同感。那刚刚其实在新闻里面也点到了一个，就是当场虽然民进党立委在骂他，可是现场的国民党立委也没有 一个出来挺他。 对，所以他会觉得我也不是这个家的人， 太悲凉。 可是陈局团队有一个，就是如果我是这个团队的，我组织间有难，好，对，我要负这个政治人，可是在这事情上面我会处理完该做的事。你看柯P，就柯文哲台北市长参选绿营这个，他的那个团队发言人不是有一个医师在脸书上就讲了，六个最重要的人都请辞了，那台湾这些灾民怎么办？六个吗？相关的嘛，经济部要辞了两个，然后下面的这些什么捷运局、水利局这些局长都要辞，那你们都辞光了，那谁来解决问题嘛？所以我觉得陈局在处理这上面还是比较有一点智慧的。 好，来听听杨太顺教授是怎么样看的。他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的系主任啊，也是台湾非常著名的政治学者。因为我们从张家柱的这个请辞信当中，他是讲到对现在的政治生态，是感到非常的失望的。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从学者或者从媒体层面的角度，大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思吗？听听他的意见。 我想这个可以从一个基本的生态啊，跟一个制度的设计啊，这两个角度上面来做这个讨论。那在基本的生态上面呢，因为一些历史因素的使然啊，所以台湾的这个政治上面的竞争啊，主要就是蓝绿之间的对决，或者更精确的讲，比如像这个统独议题上面的这个对决。 啊，那在既然你是一种意识形态上面的这种对决的，啊，就是你如果说是站在这个左边，啊，那你对右边的这个批判呢，你可以完全不顾情面，啊，完全不顾事实，啊，可以激进污蔑之能事。那只要因为你的这个立场是正确的，那么在左边的这些人就会支持你。啊，那如果你是右边，当然也是一样的啊，你也可以不顾事实，你也可以批评左边的人啊，他的所作所为，啊，那所以就使得台湾长久以来就变成是一种这个左右或者是统独或者是这个省级啊之间的一种对立。那对于这个争论的议题本身的真相啊，或者它的这个严重性，似乎就不是很多人会去关切的。所以使得很多的这种公共政策的讨论呢，常常会引发成一种情绪性的这种爆发或者情绪性的批判，啊，那如果说对一些比较实事求是的人来说呢，他可能就觉得有点受不了了，啊，那这是一个台湾一个基本的生态使然，那这跟过去的这个威权时代啦啊，或者是过去的一些历史的这些事件呢，啊，其实都有一定的关联。那在这个两分法的这个分裂社会的这种状态之下呢，啊，那这个也使得这些公众人物啊，也就是这些政治人物啊，他必须要做一个比较激情的演出啊，所以他这样他才可以得到他的支持者对他的一些支持或者是拥护啊，所以就使得这里有一种恶性循环呢，就使得这个很多公共的场合里面的言语啊，越来越不受节制啊，越来越夸张，越来越情绪化。啊，那当然就使得有一些专业人才啊，这个他因为专业的训练就是比较实事求是嘛，那么他们就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啊这样子的一种政治生态，这是个基本生态的问题。那我们再来讲制度面的设计上面呢，那台湾既然是一个分裂性的这个社会，其实你就应该要针对这样一个社会的本质啊，去设计一些制度啊，来缓和啊这样一种激烈对立的这种现象。可是很遗憾的，就是长久以来啊，不管哪个政党在执政呢，都不愿意去碰触这些议题。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在西方国家，国会议员去指责这个行政官员的时候啊，他有一定的用词用语的这些尺度在那里啊。如果你的用词过当啊，或者是你质询的内容没有确实的依据啊，那很可能你就会受到指责，或者甚至被禁止再继续发言。假如是在国会议堂讲话的话，就可以被禁止发言。可是在台湾立法院里面，甚至你使用肢体语言啊，比如说你把这个文件丢向官员的这个脸上去，或者甚至说你去采取泼水啊，对官员泼水的这种行为，那以过去台湾的这个行政跟立法相互节制的这种情况来看呢，几乎这种行为都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惩处。啊，那这些人也继续可以执行，甚至因为他这样一个激烈的动作，使得他能够博取媒体上面版面，啊，甚至使得他在再度竞选连任的时候，那更为容易当选，啊，所以这个又制度上面呢，又纵容又容许这种不受节制的这种夸张性的或者情绪性的这种言辞的这种出现呢，啊，那当然会使得这个受监督的这个一方啊，就是行政体系的官员呢，啊，会感到没有办法这个承受，啊，会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污蔑，啊，所以从基本面的这种社会的对立，再加上制度面没有做一个妥善的设计跟这个节制呢，就使得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些官员呢，那么在这个位置上面可以说做得非常的辛苦。 嗯，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跟香港有的时候情况非常类似哈？香港的情况就是这样，一流的人才一般不会去进政府的，大部分都是投身于商界。 台湾这个现象，我不晓得香港的情形了啊，因为香港毕竟一直都是一个自由商业的一个社会啊，那所以在企业界或商业上面的这个发展，可以说有很多的这个空间啊。那在台湾呢，这个过去长久以来啊，也是它也是从一个威权社会去转型的一个社会，那所以你掌有这个公共权力的这些人呢，那么实际上他在他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抱负啊，很多的这个想法可以去做发挥啊，那反而是在商界的这些人呢， 啊，尽管就算说你在商场上面很得意啊，这个生意做得很成功， 嗯， 那可能有很多地方啊，很多场合，你可能还是需要政界的这些行政官员给你一些支持，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张家柱的这个请辞事件出现之后啊，有很多的企业界来帮他讲话。那当我们在台湾的人，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种现象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就会联想到说，那张家柱可能在当部长的时候呢，给这些人有很多的这个帮助，使得他们对他的印象很好啊，所以才会出面去慰留或挽留他啊。那所以在这样一个就是说并不完全像香港这样一个自由竞争的这样一个经济社会里面呢，那台湾的这个做这些行政主管啊或者部会首长啊，他还是有他一定的这个吸引力。所以我们讲到说是不是优秀的人呢都不愿意进这个政界啊，其实在台湾多少有这样一种情况，不过并没有这么样一个明显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部会首长呢，像过去有人甚至拿这个来讥笑台湾政府嘛，就说都是什么博士内阁啦，啊，都是高学历的啦，啊，那可见的有不少的人才他还是以进入政府服务啊来作为一个很光荣的一个选择， 嗯， 啊，所以这个状况并不是很明显。不过我也不排除了啊，就是说这个这样子的情况一直发展下去，然后这个因为民间对这个政府体系的不信任啊，要求这些行政官员必须要把这个各种的这种财产啊或者他的私生活的这个各种方向啊各种情况啊都要暴露在这个阳光之下啊， 嗯， 那也许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不会选择进入政府来服务， 嗯。好，听到的这段采访录音是来自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政治系的系主任杨泰顺教授的分析，还是一样的感觉无解，而且似乎你是看不到有解决的一些方案都没有。所以我就有的时候比较好奇，我因为我每次如果出现大的空难，或者也不是每次了，就最近就发生了这两起大的灾难性的报道之后，我发现媒体它对于反思的这个提法是很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给我这样的一种印象，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但是反倒你看内地就有一些的话题确实是没有办法去触碰。你看我刚才讲到的，你就包括当时上海的静安大火，我印象当中你最后都没有官员是负上刑事责任，就也是去年的这个青岛的当时油管的爆炸事故，当时他是免过一批官员的职，还有包括山西的什么河流受污染了这种，他当下他也可以很快就立马给你免职了，但是免职不久之后呢，他的政治前途其实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的，他只要媒体不怎么关注的时候，他时不时的又给你复出一下，但是你不知道这些东西哈，它到底能不能成为我们长期关注的这么一个面，因为大陆的媒体是很健忘的，因为你在这个土地上什么奇葩的事儿都有。你看就包括上个礼拜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才说起这个爆炸来，因为你前面的这些你如果非常功利的角度来说，它确实能够引起公众的兴趣是更大的，那我有这么多的新闻可以报，我完全可以对这些东西是忽略的。可是吧，你尽管是有可能忽略有很多的理由去进行忽略，但是媒体它一旦报道的时候，它还是能够挖掘出一些比较干的货来。就包括我看他讲这个江苏的这次昆山的爆炸，他除了我刚才说的有一点点煽情的成分之外，说在七夕啊有各种的家庭就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就改变所有人的命运，但是他会追问中间的每一个环节到底是什么地方没有做到位，你要纠责的话是怎么纠责，他中间的这些体系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就包括台商，你台商来到大陆做生意，你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大陆化了，你要打通各个环节，就包括他们说这些公关是熟门熟路的，只要是消防部门来检查的话，他们就非常清楚明白的什么地方你该给一些人的好处啊，或者什么地方你就应该表述一些什么，大家都有一种天然的默契存在里面了。而且呢，他可以把这个背景再给你放大，就说到现在你别看台商在江苏昆山这个地方很多，但是他近年来他遇到的这个经济的困境也越来越大，就是没有刚来的时候生意那么好做了，他会把你放 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大背景之下再来进行理解。所以总体上，如果我只是就媒体的这个报道层面来说，是不是有一种就是大陆的这些信息量要更加丰富的这么一个感觉，但是台湾好像现在我印象深刻的就只是在政治人物上面做文章。 可是应该是说我们比较容易接受到的这些电视，或者是他会挑取这些比较戏剧性的。可是你说我们平常习惯性看，你说中时电子报、联合新闻，他们其实也是有针对很多相关，刚防罪点到相关的这些制度面，这些去做探讨。只是我觉得因为这种东西你需要花时间去看， 对， 你需要去思考，所以在媒体这些新闻如果做一分半钟的新闻操作上，他不会这么做。所以大部分你看到就是这些立法委员骂。可是你刚回到你说昆山这事，其实你说作为一个台湾人，你说昆山这是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其实是有。 台湾人会关心吗？ 其实我应该大体上来说，我觉得 台湾媒体 把它当作一个新闻。可是我倒反倒看到有一些我的一些前辈，媒体前辈，有两个媒体面会针对这个事情去做一些反思。可是就当我自己好，那当然因为我现在在这个平台，我可能接触多一点。可是我会觉得台商的一个意识也是一个非常的。你说当初去到当年，你说昆山这个事情，1990年代初期，那时候可能你面对是这样的一个昆山。可是我觉得中国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他的你要面对这些员工都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台商企业会陆续面到一些问题。你说包括这次昆山这种职业安全的问题，因为当初你可能只是一个劳工便宜，环境方便，很便利，我就去那边赚钱快，什么都快，什么东西我也不 care。可是现在不是这个时代。还有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可能是80后90后，就像前阵富士康的事，你要面对的是这一代人的心理的微妙的变化，可能你要就，但我所以我觉得台商其实也要去思考到，他们要正视到他其实面对的中国还有包括他的员工这个世代完全不一样。可我觉得很多的台商还是用比较传统的，就是我们到那边便宜然后要快这样的思维去做事，这是真的是不太应该的。对， 好，说起来哈，这两个爆炸案还有很多地方是值得细细的去比较和研究。我们最后一部分还有一些边角料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回来。我刚才反复的说，我说两个事件呢，它有很多的可比之处，其实你细细究也发现有很多地方是不可比之处。比如说你从这个企业的角度来说，这次在昆山的这个，你发生在经济还很发达这样一个昆山，就是有中融金属这样长期无视安全生产规范的企业，确实让人挺错愕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会想它如果做一个企业，它又是属于所谓产业链的底端的，它是做的轮毂的抛光企业来说，它的利润是非常低，就在成本的压力之下，他可能就会牺牲一些员工的健康和安全保障，这个是你完全可以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进行考量。但另外一方面，可能在台湾这些更多的是公务体系它出现了问题，它并不直接的是跟企业相挂钩的，至少我现在看到的这些信息是这样子的。 可是我觉得都可以用公务体系来做。你说即使你说昆山这事情，就像我们一直觉得你说粉尘剂这么多，它的工厂规格不好，监管对，那之所以政府或者公务体系的存在，不就是应该要来保障人民财产的安全吗？这不就是吗？但我觉得很多时候不管在台湾或者是我觉得在中国内地，可能很多时候公务员他首先会觉得这是一个稳定的铁饭碗，好吧，就它是一个稳定的体系。可是你们想，其实每做一个决定跟你每盖一个章，其实你影响的都是人命。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制式当然好，但在台湾你说先讲讲说公务员这些，如果你一旦你说因为你的公务疏失而造成人命的这些损失或者是财产损失，它其实会有追究过程的。你说不只是说你在公务体系你辞职啊或者是惩处记过就好，后面可能还有监察院要对你做出一些调查，跟你可能要弹劾要干嘛的，有责任在，那对你的整个公务的未来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有人命的丧失，你就是刑事上责任。那今天可能你是不是你要赔钱或甚至要坐牢，我觉得这后续的东西都是会其实都是会很严重的。 对，所以呢我们刚才也稍微比较了一下现在两个事故它调查了一个进展。尽管说昆山我们现在大概是能够通过国务院的这样一个事故小组的报告当中是看到它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但是 究竟谁来承担责任，有没有可能是落实到人上面。你不见得像台湾一样是有官员是下台的，但是你说具体到企业里面，他到底谁要承担责任，并且是能不能保障以后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最为重要的是在制度的建设方面能不能有一点点的进步。其实我看到有一些媒体他会梳理就是这些年发生的重大的一些安全事故，他有高频词的，就是比如说什么管理不当啊，哪个什么操作不规范之类的。但是你发现好像每一个事故它的词都是一样的嘛，就你如果不看细节的话，你就觉得哎，这个事故跟这个事故是不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你细究之后发现是完全不一样。可是为什么就这些事故它看起来框架是一样，但是中间的林林总总的问题它总是会层出不穷，你并没有觉得大家在每一次灾难之后是真的有学到什么，或者这个震撼教育是教育到位了吗？反倒是可能更多人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哎呦看他们就这么倒霉，我应该我命可能没这么苦。可是如果你是警示所有人，把这样的一种非常严肃的安全的意识把它寄托在一种侥幸的心理上面，那是比台湾现在的面临的情况那更加的可怕和可悲。好的，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点话新闻，也谢谢培芬做客今天节目，我是樊素，我们明天再见，拜拜。